热泪盈眶了，还在喝啤酒都浸到泻了。从前校友今晚酒吧碰到了，班中最漂亮那人今天霎眼像老人。谁曾话爱情要轰烈才没抱憾，重逢时又这么不甘，很久不见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，坚强像你说起爱哭到停不住，讲到未来只有怀疑与怀疑，边个令你从此推翻对爱情那些宗旨，春分秋至到底你经过什么事，温柔像你已长满尖角和尖刺，可算快乐我亦有些难启齿，然而长情宁可不说，今晚只想很励志。夜太黑太渴望被人拥抱，才陷进必输的恋爱圈套，条文共你一早参加已知道，几番错爱又怪谁，想反省你便再熬，谁人没有行错些路，何用却步，还能流泪已经很好，不必多说，我知你经过什么事，感情受创要哭够101次，先有气力再度脱胎来开始，来年无人能拖垮你，因你根本不在意。谈一生，别望前途在意，你也只要得到你喜欢，说下学期开始，别又重读十次，最暗刻情书，很久不见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，坚强像你喜爱哭到停不住，讲到未来只有怀疑与怀疑，边个令你从此推翻对爱情那些宗旨，春分秋至到底你经过什么事，温柔像你